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黄果树瀑布是亚洲最大的瀑布，它位于中国贵州省安顺市，也是外地游客到贵州必游的景点。接下来让我们听听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黄明成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黄果树瀑布。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黄明成，今年九岁了。我今天讲的故事是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真是一部大自然的杰作。刚进入黄果树风景区，我们便听到哗哗的声音从远处飘来，就像是微风拂过树梢，渐进渐响，最后像潮水般涌上来，盖过了人喧马嘶，天地间就只存下一片喧嚣的水声了。透过树的缝隙，便看到一道瀑布悬挂在岩壁上，上面只为三叠，好像一匹宽幅白练正从织布机上卸下来，那哗哗的水声变成了千万架织布机的大合奏。瀑布激起的水花如雨雾般腾空而上，随风飘飞，漫天浮游，高达数百米，落在瀑布右侧的黄果树小镇上，形成了远近闻名的银鱼洒金街的奇景。黄果树瀑布泻落在一群群山环抱的谷地里，我们自西面顺着石阶往下走，一直来到谷底，坐在水边一块岩石上，离那道瀑布近得很，中间只隔着一口小小的绿潭，仿佛一伸手便可以撩过来洗洗脸。瀑布陷入谷底溅起的水珠直洒到我们的脸上，凉丝丝的，舒服极了。黄果树瀑布虽不如庐山瀑布那样长，但远比它宽，所以显得气势非凡，雄伟壮观。瀑布从岩壁上直泻下来，如雷声轰鸣，山谷回应，坐在下面仿佛置身于一个圆形的月池里，四周月声奏鸣，人就像漂浮在一片声浪之中，每个细胞都灌满了活力。我们久久地坐着，任凉丝丝的飞珠扑上火热的脸庞，打湿薄薄的衣衫，聆听着轰然作响的瀑布声，只觉得胸膛在扩展，就像张开的山谷让瀑布飞流直下，加来大自然无限的生机。离开潭边，我们循着石径登上溪旁的一个平台，绿树掩映间有一座徐霞客的雕像，他遥对瀑布，仿佛在凝神谛听远处的瀑布声，他完全沉醉了。此时此刻的我们也完全沉醉了。谢谢大家。 今天是处暑，处暑的意义呢，是指夏天的暑热正式的终止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处暑，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首先我们看一下处暑的英文翻译哈，它有两个译法，第一个呢叫做 end of heat， end of heat， 热的一个结束啊 ，end e n d 结尾。另外的一个译法呢 ，the limit of heat， limit of heat 表示热呢，它是有一定限制了哈。那么看一下今年的处暑呢，开始于8月23号，9月8号呢结束。End of heat begins this year on August 23rd and ends on September 8th。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概的气候情况。处暑指的是大部分地区正在摆脱炎热的夏季，进入秋季。但是呢，在一些区域，尤其呢是在中国的南方，秋天来得晚，人们仍然被炎热的天气所困扰，处暑也是农民丰收的季节。End of heat 意味着 implies I-M-P-L-Y， 也可以用另外的词哈来表示 mean M-E-A-N， 或者呢 indicate 啊，都表示说指的是什么一段时间，指的什么意义哈。Implies that most parts of China are getting rid of the hot summer。今天我们用到这个词组呢是 get rid of， 摆脱掉哈。我们学过这个词组哈 ，get rid of， 它可以表示呢摆脱掉我们在今天讲到的这个炎热，也可以呢指呢啊摆脱掉一个坏的习惯哈 ，get rid of a bad habit。今天我们讲的呢是 getting rid of the hot summer and entering autumn， 进入到了秋天。But in some areas, especially in South China, 啊，在中国的南方 ,autumn is late in coming, 来的非常的晚啊，用的是 late in coming, and people are still bothered by hot weather, 受到炎热气候的或天气的困扰啊，这里面这个困扰用的是 bother, B-O-T-H-E-R, 表示困扰让一个人非常的难受，有一些词可以来表示，今天我们用的是 bother,还有一些词呢，比如说 annoy A-N-N-O-Y 这个词也表示说让一个人心情不好。还有一个词啊，特别的简单哈，叫做 bug B-U-G 这个词呢，作为名词表示虫子，但是作为动词呢，表示让一个人特别的心烦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学到了三个表示说心情不好的哈，或者说干扰某人打扰某人的这个词哈，一个是 bother， 一个是 annoy， 另外一个呢是 bugEnd of heat is also the busy harvest season for farmer. 也是农民丰收的季节哈，我们讲过了，这个丰收是 harvest, H-A-R-V-E-S-T, harvest.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下有关处暑常识哈。首先我们在处暑这段时间啊，能够看到秋天的特别漂亮的颜色啊， enjoying fall colors in early September. 或者呢我们说 enjoying autumn colors in early September. 那么看到秋天的美景。长城以外的地区啊，在九月初啊进入秋季，人们可以欣赏啊从夏天到秋天渐渐变化的风景，特别是说这个树呢变化的一个颜色。In China, regions beyond the Great Wall,长城以外的地区哈，那么肯定是指长城以北的哈，这些区域呢 will enter autumn in early September. People can enjoy the scenery as it changes gradually from summer to autumn. 人们可以看到欣赏到这个景色哈，这个 scenery S-C-E-N-E-R-Y 景色这个词，这个词啊 scenery 也可以变成其他的词来替代，比如说 the beauty beautiful 这个词的名词形式 the beauty of autumn， 然后呢讲到 it changes gradually 渐渐的一个变化，后面这个词非常的好 gradually G-R-A-D-U-A-L-L-Y 渐渐的。除了刚才我们讲到大家可以看到漂亮的颜色哈，另外还有一句话，有一种说法哈，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当天气变冷的时候，很多人会感觉到疲倦，这就是所谓的秋乏。这个迹象啊，表明人体需要一定的休息，因为呢，人们在夏天消耗了过多的能量，做更多的户外运动，同时啊，在室内呢放一些绿植，会对秋乏会有一定的帮助。There is a saying that people tend to feel sleepy in spring. 首先我们看一下春困啊，英文翻译成 feel sleepy in spring. 在春天感觉到呢要睡觉啊 ,feel sleepy. 夏打盹儿 ,doze in summer, D-O-Z-E, 啊这个词啊表示人啊这个状态非常的低迷啊。 dolls in summer and feel tired in autumn。那么这个秋乏用的是这个 tired 这个词 T-I-R-E-D 哈，这个词我们都学过，疲倦的意思。 As the weather becomes cool during ends of heat， 天气呢变冷了， Many people will feel weary。 哎，换成另外一个词了，我们没有用 tired 这个词，用这个 weary W-E-A-R-Y 表示一个人非常的疲劳哈， weary， which is called autumn weariness。 哎，记下来这个词秋乏哈， autumn 这个词都会，后面 weariness W-E-A-R 后面这个 Y 去掉了，变成 I-N-E-S-S weariness autumn weariness。 It is a sign that human body needs rest， 需要休息。 Since people have used too much energy in summer， 因为呢我们用掉了太多的能量，同时啊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在夏天的一个胃口啊不是很好，我们的营养呢可能跟不上来，最后呢导致了我们在秋天感觉到呢体力不足，因此呢会出现这个 autumn weariness。 给出的建议非常的简单， get enough sleep, do more exercises, and keep plants indoor to help。 这要多睡觉，第二个呢做一些户外运动，第三个呢在室内呢放一些这个 plants 绿植哈，对大家秋乏会有一定的帮助。在秋天还有一个美景啊，就是大家可以呢仰头或抬头呢去观赏哈天空的美丽的这个云彩。Enjoying clouds, enjoying clouds。处暑期间啊，酷热消失，天空中的云啊散布成不同的形状。有一种说法是呢，在农历的七月和八月是赏云的最好的时间。When the ends of heat comes, summer heat is gone。酷热消失了。Clouds in the sky scatter around, forming different shapes。 空中的云呢散布成不同的形状。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散哈，在分散这个在 scatter S-C-A-T-T-R scatter。 Clouds in the sky scatter around， 后面形成了不同的形状哈， forming different shapes， 用这个词呢是 shape S-H-A-P-E， 后面形成不同的一个 shape S-H-A-P-EThere is a saying that goes, enjoying the clouds of various form in July and August. 另外啊，在这一段时间还有一个景色啊，非常的独特，非常的与众不同。大家在夜间可以呢看到仙人掌会在夜间开花，因为呢在处暑啊，白天热晚上凉，那么与热带沙漠啊非常的相似。半夜开花的仙人掌起源于南美洲的热带沙漠，它在夜间开花哈，原因呢是避免白天特别热的这个阳光。 The night blooming series， The night blooming series， 看看后面这个词啊，看看 night 后面这个词 bloom B-L-O-O-M 表示说花的这个开放的动词 bloom， 但是呢它做一个复合形容词，后面加上了 ing， night blooming series。这个花的英文翻译呢 C-E-R-E-U-S、Series is a flower full of mystery， 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个花， full of mystery M-Y-S-T-E-R-Y， which often bloom during the period of end of heat。 This is because the climate during end of heat characterized by warm days and cold night、它的这个气候特点非常的明显，白天热晚上凉哈， warm days and cold nights is similar to tropical desert， 和热带沙漠呢特别的相似。后面跟的是 tropical desert， 我们都讲过 tropical 热带的，后面 desert 是这个沙漠。 Night blooming series originated in the tropical desert from Mexico to Brazil in South America。 那么这种植物呢起源于哈南美的沙漠，往往呢它这个区域呢在Mexico to Brazil， 在墨西哥和那个巴西之间的这个热带沙漠哈。 They bloom at night to avoid the blazing daytime sun， 他们在夜间开花哈。 They bloom or blossom at night to avoid， 避免呢白天特别热的这个阳光，用的这个词呢 blazing B-L-A-Z-I-N-G 表示特别的炎热特别的酷热的这个 daytime sun。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处暑期间啊，我们应该吃哪些东西。鸭子呢是在处暑期间哈，大家特别喜欢吃的美食吧。鸭子呢有一种甜甜的味道，根据中国传统的医学的说法啊，它属凉。民间的传统啊，在处暑的时候呢吃鸭子。 同时啊，鸭子有很多的吃法，比如说烤鸭、柠檬煮鸭，还有呢熏鸭，还用那姜汁来做成的鸭子，人们仍然保留着在处暑期间吃鸭子的这么一个传统。 Duck has a sweet flavor、啊、有一种甜甜的味道。 And according to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it has a cool nature. 它属凉、啊、cool nature、啊、这个 nature 是本质、啊、A folk tradition is to eat duck during the end of heat period. There are many recipes for cooking ducks. 有很多做鸭子的这个方法、啊、recipes such as roe duck,cooked duck with lemon, 哈，用那个柠檬汁哈来做的那个鸭子。And smoked duck, 叫熏鸭。And sauteed duck with ginger shoot. The tradition of eating ducks during the end of heat period is still popular in China, 哈，仍然人们保留着这一传统，用这个词呢 popular。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End of heat.Begins this year on August 23rd and ends on September 8th. End of heat implies that most parts in China are getting rid of hot summer and entering autumn. But in some areas, especially in South China, autumn is late in coming and people are still bothered by hot weather. End of heat is also the busy harvest season for farmers. The following are something that you should know about end of heat. Enjoying fall colors in early September.In China, regions beyond the Great Wall will enter autumn in early September. People enjoy the scenery as it changes gradually from summer to autumn. There's a saying that people tend to feel sleepy in spring, dull in summer, and feel tired in autumn. As the weather becomes cool during end of heat, many people will feel weary, which is called autumn weariness.It is a sign that human body needs rest since people have used too much energy in the summer. Get enough sleep, do more exercises, and keep plants indoors to help. When end of heat comes, summer heat is gone. Clouds in sky scatter around, forming different shapes. There's a saying that goes, enjoying clouds is very warm in July and August. The night blooming series is a flower full of mystery, which often blooms during the period of end of heat.This is because the climate during end of heat, characterized by warm days and cold nights, is similar to tropical desert. Night blooming series originated in the tropical desert from Mexico to Brazil in South America. They blossom at night to avoid the blazing daytime sun. Duck has sweet flavor, and according to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it has a cool nature. A folk tradition is to eat duck during the end of heat period. There are many recipes for cooking ducks, such as roast duck, cooked duck with lemon, smoked duck, and sauteed duck with ginger shoot. The tradition of eating duck during the end of heat period is still popular in China.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爸爸请帮我摘月亮，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今天呀 ,Jason 老师再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一本卡尔爷爷所写的令人感动的故事。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Papa, Please Get the Moon for Me.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是爸爸请为我摘月亮 by Eric Carle.是由卡尔爷爷所写的。Before Monica went to bed, she looked out of her window and saw the moon. The moon looked so near. 有一天晚上啊，小姑娘 Monica 正要睡觉，突然她透过窗户看到了满天的繁星，还有月亮。月亮又大又圆，看起来距离 Monica 非常非常的近。I wish I could play with the moon, thought Monica, and reached for it. 那 Monica 就说呀，我好想和月亮一起玩啊。 他就把自己的小手向月亮伸去。 But no matter how much she stretched, she could not touch the moon. 可是他伸啊伸啊，无论他怎么伸也够不到月亮。 Papa, said Monica to her father, please get the moon for me. 那Monica就对自己的爸爸说，爸爸，请帮我把月亮摘下来好吗？ Papa got a very long ladder. 于是爸爸就找来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梯子。 Very long ladder. 很长很长的梯子。 Very, very, very long ladder. 真的真的非常长的梯子。 He carried the very long ladder toward a very high mountain. 然后啊，爸爸就拿着这把很长很长的梯子走向了一座非常非常高的山。 Then Papa put the very long ladder on top of the very high mountain.然后呢，爸爸就把这把长长的梯子搭在了高高的山顶上。 Up and up and up he climbed. 他不停地往上爬呀爬呀爬呀。 Finally, Papa got to the moon. My daughter Monica would like to play with you, but you are much too big, said Papa.那终于呀，爸爸爬到了月亮上。我的女儿 Monica 特别想和你一起玩，她对月亮说，不过你这么大，我没办法把你带回家去啊。 Every night I get a little smaller, said the moon. When I am just the right size, you can take me with you.这时候啊，月亮就开始说话了。我每天晚上都会变得小一点儿。等我变得差不多大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我带回家去了。And indeed, the moon got smaller and smaller. 果然，那从那儿之后呢，月亮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And smaller, 真的越来越小了。 When the moon was just the right size, Papa took it. 那最后当月亮变成了可以随身携带大小的时候，爸爸摘下了月亮，并且把它拿在手中带回了家。 Down and down and down he climbed.爸爸从梯子上一点一点地往下爬，最后他爬了回来。 Here, said Papa to Monica, I have the moon for you. 那爸爸对 Monica 说，Monica, 给你，这就是你想要的月亮吧，我已经帮你带回来了。 Monica jumped and danced with the moon.Monica 心里高兴极了，她捧着月亮和月亮一起蹦啊跳啊。 She hugged the moon and threw it into the air. 她时时刻刻地紧紧地拥抱着月亮，而且有的时候啊也会把它高高地抛向空中。 But the moon kept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and smallerAnd finally, it disappeared altogether. 但是月亮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一下子全部都消失了。Then one night, Monica saw a thin sliver of the moon reappear. 那几天之后呢， Monica 在天空当中又发现了纤细的弦月。 Each night, the moon grew.